體裏面呢就是有五臟六腑的。咁呢個臟呢每個臟都有多火，咁仲有呢就是有外火啊。外火是乜嘢火呢？外火呢就是有呢個肺火啦，仲有呢個野火啊，嗰啲山林裏面嗰啲有啲咁樣嘅野火。咁仲有一種就是熱部火啊，果部火啊。咁仲有你人裏面呢就有一種叫做真火，仲有一種叫做熱火，仲有一種叫做無名火。咁我哋個火呢就好多，咁我隨時呢都唔使用打火機就著㗎喇喎。我哋嘅機器好犀利㗎，我哋個火好容易點，即係呢又唔使畫火柴，又唔使用打火機去引佢。隻遊戲呀你開咗都係要有個電子嚟打先至會著呀。咁我哋係點樣呢？我哋嘅火容易就不得了，嚟到遠遠一句說話，一聽到馬上砰一聲，我哋就開㗎啦。嗰啲火啊，我哋個爐燒到好著㗎啦。我馬上呢就將個乾就燒到呢乾曬，將個乾燒到乾，乾到呢硬化。咁啊，加上呢個乾呢，乾先係通你眼㗎喎，咁啊跟住眼就燒火啦。嗰啲火呢就係無名火，一燒就燒到數千丈。咁啲火呢，如果是無名火就可以燒壞我們的法身慧命，如果是凡火的話，那些熱暴火、果暴火呢就可以燒什麼呢？燒曬我們的財物，或者傷了我們的色身，這些就是果暴火來了。如果我們要避免這些火應該怎樣呢？應該是一心念觀世音菩薩，聽觀世音菩薩的名呢，我哋呢啲火咧自然會熱噶啦，咁啊，周不時咧都會有好多火，呢啲火咧就係、是、無端端咁樣起，其實咧就唔係噶，應該係有因有端噶。咁啊，就算係啊嗰啲工廠火燭啊，或者啲住宅火燭啊，道道嘅火都係有因由而起嘅。咁呢啲因咧可大可小，有啲係自己作怪。是自己點的火，有一些呢就是因為貪心買了保險，他想在這裡呢度一度票燒了他，然後賺多些，這樣呢他就自己放火了。那這種的火呢，有陣時我們不知道呢，這個以為得多些，其實我們的損失就很大的。那種損失大呢就是說燒了這間屋似乎賺多些，但是呢我哋所做落嘅罪孽啊，以後就慘啦。同埋咧，因為你放火燒咧，會連累好多人，亦都連累好多其他嘅生命，所以呢個罪孽咧就非常之大嘅。一個燒山林嘅火，呢個罪孽亦都好大嘅。你話山林裏邊棲住咗幾多嘅生命喺度係？不論鬼又好，神又好，蛇同鼠蟻都好。咁呢一啲咧，都棲喺山林裏邊噶嘛？你一把火啊，哦，億億萬萬嘅生命塗炭，所以呢種罪孽咧，以後有排我哋炭，有排我哋受嘅。咁呢啲火咧，亦都係我哋人去作孽，去作翻嚟，令到我哋要受。咁啊，本身咧，或者係自己會受翻。咁啊，如果遇到呢啲咁嘅火，我哋點樣做咧？嗱，救傷車、救火車又未到啊！我們人力又解決不到啊，咁我哋冇辦法嘅時候，我哋唯有全心全意，乜都唔好理啦，靜靜地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嘅名號，我哋識得解決。嗱呢啲咁嘅遇火而能夠免火難嘅例子咧，就好多嘅。不論古同今，亦都有呢啲咁嘅例子。喺古時候咧，有一個法師就係、是、經過啲曠野裏邊，又係遇到啲。在個草原裏面遇到那些因為太熱的時候呢，他們自己會燒起上來的，那些樹葉會自己燒的。那他遇到這些火呢，四面包圍他都沒得走了，走不到，他就乾脆盤這個水打坐一心念觀音菩薩。結果呢他被這些焗暈了，那焗暈了呢算了，他亦都暈呢就不適應的嘛。那個醒了之後，在他坐那裡三尺周圍青青綠綠，冇叫做 嗱，呢啲就係佢一心經念觀世音菩薩嘅信號，念呢個火難嘅。咁啊，仲有就係話有一個叫做竹長師啊，竹長師係舊陣時嘅人，係古時候嘅人。咁佢亦都係遇到呢個火難嘅時候咧，佢啱啱嗰個屋啊住喺下風，嗰啲風勢加上火勢咧，佢知道冇辦法，亦都走唔得甩。你想搬財物啊，都搬唔切噶啦，人亦都走唔甩啦。佢就唯有咧跪喺度念觀音菩薩，念大悲咒。咁啊，結果咧嗰啲火就跳過佢間屋，成條街燒曬，淨係燒剩咗間。咁啊，呢種嘅情形咧啊，議論紛紛啦。咁啊，有幾個惡兆啊，惡兆係乜嘢咧？啲巫乃。咁佢又咁奇怪，點解成條街都燒咗，剩你嗰間唔燒？好，三更嚟約埋幾個惡兆咧，喺佢個屋邊咧點火，一於係我哋去燒佢。咁啊，誰知道咧任佢點樣點火點燒，呢間屋就係燒唔著，就係咁奇怪。咁啊，就係呢位竹長師咧，佢係念觀音菩薩。觀世音菩薩咧就可以令到呢啲咁嘅煩惱啊消唔到，因為呢個竹長師佢本身已經冇火啦嘛。因為我哋人體有四大五運，四大就係地水火風。咁啊，地水火風，不論我哋人體以及宇宙呢四種元素咧係具備嘅。咁我哋人體如果冇咗呢個火大啊！即是不是冇咗，是呢个火大已经熄咗佢之后，咁啊外边嘅繁火咧就必然点唔着嘅。咁呢个竹常师就因为佢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啦，佢呢个四大嘅元素咧归位啦，所以佢就唔同外界嘅繁火咧结合，所以佢间屋咧点唔着嘅。咁啊，仲有一个叫做黄元爱。这个黄元爱呢就为了朝这个普陀山去拜观音菩萨，都可以讲非常之虔诚啊，食了三年长斋，够晒诚心啊，三年长斋不容易啊，咁啊食了三年长斋，用这种咁嘅诚心，然后呢择好这个吉日，咁先至开始去朝普陀。谁知道一解咗难的时候，那些家丁呢跑到上气不下气，他说老爷隔离火烛啊，你回家啦。他又会有这样的事的，我吃了三年斋，等到今日择了吉日，择了时辰要开始，开了时你竟然来报这件事给我听，回去都没用啦，我回去一都可能会烧晒的啦，不理啦，一于开始不回。咁结果他坐在船上呢就一路是这样念观音菩萨，他无所求只是念，那么念到去普陀山呢，朝元山回来，又是整条街烧晒，烧成他那间。这一种呢就是因为他这种诚心和他的前途呢念观音菩萨，以他那种诚心和熄灭了他内心的火大，所以他的屋呢亦都蒙观世音菩萨加持，令他的屋不会烧。咁我哋再讲下近代啦。嗱，上嗰两个公案咧就系讲古，而家我哋讲下金。呢个金咧就系话发生喺近代嘅事。咁啊，因为咧近代嘅事啊，周不时都话有火烛噶嘛。咁啲火烛咧，有啲就有得救，有啲就冇得救。咁啊，有得救嗰啲咧，一定有原因嘅。咁啊，就算讲我的师傅前人法师呢，他在香港的时候，他有一他讲经那个法座，那个法座是仙境，又是一些居士送给他的，但是因为比较 古老而且站长那些笋就会烂了，那他就为了去修这个法座，拿去一间家私厂就 去修理。咁啊，谁知道呢个家私厂啊火烛？咁啊，佢个家私厂啊全部都系木啊木制嘅家私梳化啊咁样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大火完咗之后，佢救咗咧。咁我师傅啊睇到新闻就话：哎呀，我个法座冇咯咁样。咁啊，以为烧咗， 谁知道那个老板打电话来，法师啊，只是你的账咋，烧剩你的账咋，我全间厂冇晒啦。嗱，咁呢啲咧，系咪好奇怪？系咪好妙？系啦，喺呢个30年代嘅时候，喺台湾有一个信士啊，呢个信士佢个名就叫做宽金啊。呢个宽金，当佢50几岁嘅时候，佢喺个乡下度生活嘅，咁啊，亦都系先生早就放咗生啦，咁啊带住3个仔。咁啊，大仔咧42岁，二仔就10岁，嗰、那个三仔咧就16、16岁。咁一个女人就带住3个仔，咁喺度生活就耕种。咁佢有一日咧，佢个二仔欢天喜地，嗰只手就捧住咗一条尺几长嘅红色嘅鱼，捧咗翻嚟，同个妈讲：佢妈，你睇下呢条鱼生生猛猛。我在这浅溪里面捉到回来的，你快点煮姜丝给我吃。那个妈呢就很欢喜，她的仔又这么开心，煮姜丝就煮给她吃。谁知道她的仔吃完这条鲤鱼之后，晚晚就发梦。晚晚发梦发到什么呢？一个15、16岁的红衣少女前身，她说你已经答应了我的婚事了，要跟我结婚啦。咁佢呢个二仔咧，从此之后就一病不起，咁就夜晚就发梦，日头就病到起唔到身。西医、中医、乜医生都睇唔好，结果冇几耐咧，呢、這个仔就死咗。咁呢个宽金咧，即系痛失爱儿啊，佢就为咗免呢个触景伤情，佢就离开呢个乡下，佢就去省啊，出去台北嗰度咧。去那裡轉換一下環境，那唯有就留下個大仔在那裡看著那兩畝秀田，看著間祖屋。那他就跟個小仔呢就出到井那裡呢，就去那裡謀生。去到那裡就為了租人間屋，那就在那裡住。他就去做什麼呢？去鞋廠那裡做工。他那時候的 工資是多少？5蚊雞的。那時候就很便宜的。咁啊，兩個咧就兩仔乸就相依為命，都算好啦，平平安安。咁啊，因為喺工廠度識咗啲工友，咁啊信佛嘅，咁啊熟咗以後咧，佢就講佢自己嗰個遭遇。咁嗰啲工友佢話：不如咁啦，我帶你去佛堂嗰度去拜下佛啦。咁佢話好啦，咁啊跟住嗰啲人就去喎。咁啊去咗，啊信咗佛之後，佢有種精神寄託。人生的那個人生觀呢開始有些改變，那麼逐漸呢希望就平平安安就過埋一生就算了。那他有一次呢就經過放工回來，經過一道鋪頭，那看見有一個呢一個女人，這個女人的花名你想不到，叫雞屎，有這樣的花名都有。咁佢就喺个门口度咧，就带住个仔，个仔就3、4岁，喺度玩紧一个玩具。咁呢个观音一睇，咦？呢个唔系咩玩具，原来观音像嚟嘅。佢就话啦：鸡屎啊，你罪过啦咁样。因为佢啱啱信佛啊嘛，一信咗佛嘅人开口就话人罪过噶啦嘛，系嘛？最兴咁样噶啦。啊，你做呢个罪业真系大啦咁。呢个鸡屎就翻佢啦，我有咩罪业啊？我有冇得罪过你？你无端端骂我有嘴咁喎，驳翻佢。佢话你仲话唔系有嘴？呢尊观音像，你攞佢俾个新仔嚟玩，你睇下。咁呢个鸡屎就话：我啊真系唔信啊！你啲正迷信鬼嚟。佢话如果你中意，你攞咗去啦。呢尊像咧系我个奶奶以前供奉紧嘅，我啊唔会要噶啦。你中意你攞走啦咁。咁呢个观音咧非常之欢喜，咁啊攞咗去，攞咗去咧。他就回去抹乾淨，原來是木雕的。那他看看看看、啊、你想想他那陣時是得5蚊一人，他竟然呢拿去那個金鋪那裡去鋪這個金箔，將這個觀音像裝金，那用了他多少錢呢？100蚊，即是20人的日工，是吧？還要不要吃、啊、不要交租、啊、那 以佢咁样嘅收入，用咁样嘅钱，非常之大。咁佢供完咗呢尊观音像之后咧，啊，开心啦嗰阵时。但系开咗心冇几耐啫，跟住唔开心就嚟啦。系乜事呢？嗰、那个仔，第三个仔够大，要服兵役啊！台湾就系有义务嘅兵役啊嘛，系嘛？你到咗18岁，你就要去服呢个兵役噶啦。咁佢个仔就够呢个年龄咧，要离开，要去部队度啦。咁佢咧得翻5蚊一日，佢嘅生活就成问题。今次惨落根，咁佢就无法可想，又唔识住一个女人50几岁系嘛？边个请咧？咁啊，唯有咧日拜夜拜观音菩萨啦。佢点样拜啊？点样求啊？佢真系好识求啊！佢话观世音菩萨啊，弟子观今啊，如痴。他说以前不懂得因果报应的厉害，做了很多罪业，跟着数了一轮子这个罪业之后，跟着将自己的困难讲了，个仔要去服兵役，现在生活有困难怎么办呢？5蚊要交租，要吃饭，只是吃饭都不行，不要说交租。求菩萨就帮忙，可不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好的嘅工作咧，求咗咧一個禮拜到啦，佢就發咗一個夢，夢見一個15、16岁嘅少女同佢講，佢話：觀音，你係咪想一個工資高嘅工嚟做啊？咁啊嗱，而家我就介紹你，你聽日去翻工嘅時候攞個飯盒，你就唔好走大路，走小路，自然有貴人嚟幫你噶啦。咁你記住啦，咁啊，觀音咧醒咗之後，佢都半信半疑，有咁樣嘅夢。咁啊，但係咧，既然係咁清楚，我不妨咧照行呢個小路啦。咁啊，挽住個飯盒喺度行啊，行到去一扎豪宅，一個豪宅嗰度咧，真係見到一個女佣人咧，企喺度等喎。等到佢咧就埋佢身邊，就問：你係咪叫觀音啊？咁。他说是啊，心中又觉得奇怪了，你怎识我的名字呢？那个女佣人呢就他说，我们董事长找你啊，请你入来啦。咁这个观音呢诚惶诚恐啦，因为穷人家入到啲大宅里面，等于刘老老入大观园一样之嘛，是吧？个心呢怯啦，怯场，但是呢顶硬上，咁入去呢，咁见到呢个董事长相貌堂堂，咁啊董事长就问佢：你系咪叫做观音？你系咪想揾一份工，人工高嘅？佢话系啊，你点知咧？咁佢话嗱，而家间厂咧，我公司咧就要调一个人。我公司有一个女仔，查晒手指甲翻工，咁佢就负责茶水公司嘅清洁同埋煮两餐嘅。喂，因为呢个女仔咧。他怕整斷他的指甲，所以我那些杯啊、水壺啊，沾滿了漬。那啊，現在呢，你肯不肯勤勤力力，只要將我的茶杯啊、那些飯煲啊，那些整得乾乾淨淨就行了。他說行，一口答應。這些呢，是一個家庭主婦，內行的事啦，是不是？做清潔嘛，很容易的。那他就我话嗱，我每个月咧就俾你450蚊人工，哇，多啦吓，多到新嚟啊，真系一多咗几多倍啊？3倍几。好啦，咁仲要年尾咧多一个月嘅奖金，哦，真系非常之高人工。咁呢个欢金咧非常之欢喜啦，咁就去上班啦。谁知道去到呢个写字楼，写字楼好多钱噶嘛，唔系净系董事长一个人噶嘛。啊，多嘢听啦！呢、這个董事长，你系咪揾唔到人啊？我哋系介绍一个靓嘅女仔俾你。咁啊，因为咧社会唔同咗啦，系要请啲年轻貌美嘅人嚟做工噶嘛，系嘛？咁所以呢一个咁嘅50几岁乡下嘅人又唔识打扮，你话系咪好土咧？系嘛？咁啊，而且咧着啲衣服又唔得时髦。咁啊，喺个写字楼出出入入一个咁嘅人咧，好唔顺眼噶嘛。咁啊， 個個都話呢、這個董事長。咁啊董事長咧，佢就叫佢哋咧，佢話你哋唔好再囉嗦。我決定請呢個人咧，我要請足三年，因為我係受觀世音菩薩所度嘅咁。咁其他嘅職員咧就話你唔好揾呢啲咁嘅藉口嚟講好啩咁。咁呢個董事長佢話：我何必要講呢啲藉口咧？我因為唔識呢個人㗎，唔信你去問下呢個寬金啦咁。咁呢啲人咧就冇辦法啦，唯有捉呢個寬金嚟問佢。咁呢個寬金咧就將佢自己嘅情緣咧就講出嚟，因為個仔要去服三年嘅兵役，佢係求觀音菩薩幫忙，係揾呢份工嘅。咁至於呢個董事長佢又點樣得咧？佢亦都係同時一個咁嘅夢，又係一個十五六歲嘅少女同佢講，佢話有一個夫君需要你幫忙嘅，你要幫足三年。咁啊真係大石壓死蟹。咁呢個董事長咧就應承咗。結果大家都好啊，呢個佢份工作又做得好係嘛？咁啊呢個寬金咧就結果就喺呢三年裏邊咧就好歡喜咁樣，咁就過咗啦。咁佢其中有一段日子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租呢間屋嘅時候咧，亦係遇到隔離左右嘅人火燭。火燭呢一定係波及佢嗰間嘅啦，佢嗰間咧係租翻嚟嘅。如果火燭咧，可能要賠嘅。佢嗰陣時仲喺鞋廠裏邊做，咁啊，佢嗰條街嘅有啲相識嘅人咧，知道佢喺鞋廠度做工，所以就跑去咧就話俾佢聽，叫佢翻去救火。咁佢一聽到就魂飛魄散，佢就一路跑就一路喊就一路跌就一路叫觀音菩薩。咁啊跌咗幾次。結果就有一個人踩單車嘅，咁啊見到佢咁苦咁急，咁啊問佢到底你為乜嘢事？佢就喺屋企火燭啊，咁啊，不如你坐喺個單車尾度，我再翻去啦，等快啲啦咁樣。雖然係行路半個鐘頭，咁就到屋企噶啦，但係佢咧都係希望快啲到嘛。到咗咧，原來咧成條街都燒曬，又燒剩佢嗰間。咁啊，周圍嘅人咧都出曬嚟嗰度，咁又係圍住間屋嚟睇，係睇乜嘢咧？嗰啲人係睇嘢，仲有一樣係聞香啊！原來佢間屋雖然係鎖咗，喺個門罅嗰度一縷縷嘅白煙飄出嚟，係香到咧，香到無辦法形容嘅香，亦都唔係檀香，亦都唔係花嘅香。咁啊，嗰啲街坊鄰里咧又話俾佢聽：寬金啊，你間屋裏邊擠咗啲乜嘢嘢啊？又唔燒，又一縷縷嘅白煙飄出嚟，又鬼咁香，到底係乜嘢？寬金都唔知道。佢打開道門睇冇嘢喎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執咗呢尊觀音像，鋪咗金之後就供奉咗入喺度，係咁樣嘅情形嘅。咁啊，就係因為佢本人咧誠心拜觀音菩薩，而且做咗呢個咁嘅功德。所以令到佢咧屋唔會燒，亦都幫佢揾到一份好嘅職業。咁啊，仲有好嘅喺後頭。呢一種好咧，係人都中意嘅，就係佢個仔進前兵三年咧，翻嚟啦，翻到嚟咧，同個媽一齊去呢個公司多謝呢位董事長。咁一個英俊嘅男士服過兵役翻嚟，係咪好英俊啊？好挺拔啊，系嘛？咁话到间公司度咧，多谢呢个董事长，俾其中一个职员睇中咗啊！呢个系我女婿啦，咁就睇中咗，真系做咗佢女婿。咁呢个进前咧，嗱服完兵役翻嚟，咁啊又得到一位富家嘅小姐同佢结婚，结咗婚之后咧，咁佢自己咧，佢阿妈就储埋啲钱，然后就买咗五间屋，细细嘅屋拆晒佢，然后就起水泥钢筋嘅屋，楼下就做铺，上边就自家第三楼供奉观音菩萨做一个佛堂。咁呢个进前亦都系由阿妈嘅熏染，令到佢咧相信观世音菩萨系不可思议，同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嘅， 所以他自己呢每次出门都上三楼顶礼观音菩萨。咁啊，每次去攞货啊、入货啊、收数啊，佢系踩摩托车嘅，佢都要顶礼观音菩萨。然后喺车上咧，佢都系念观音菩萨噶。咁佢有一次咧，就系、是、经过一道悬崖啊，嗰度咧就系、是、密车祸，时常就喺嗰度发生噶啦。咁佢嗰个马路旁边咧，就系、是、几十丈深嘅深坑嚟嘅。咁啊，逢系落咗去嗰啲咧。就甚少有生還的，一就是懸崖峭壁咁樣落，咁啊加上咧草都冇一棵嘅，嗰個崖壁都係咁樣嘅。咁啊進前嗰日咧，佢亦都係踩住架摩托車去到嗰度咧，又係失事啦。佢個人咧就拋咗落個地，嗰、那個摩托車咧就拋咗落個坑底嗰度。咁你話諗下呢個危險程度係幾犀利係嘛？咁結果咧？進前就手急眼廢，一揦揦住懸崖嗰扎草，揦住嗰扎草，咁啊以佢喺軍隊裏面啊受訓啊嗰種技能啊，咁就揦住嗰扎草咧就上翻嚟馬路。咁喺坑底裏面就有啲農民喺度耕種緊嘅，嗰、那個望到呢一個驚險嘅鏡頭咧，佢哋咧就話冇啦冇啦，前日係一單係女仔嚟嘅，啊今日呢單都唔會有生還啊咁樣。咁啊，結果咧，呢啲農民咧，佢哋走去睇下，咦，嗰架車仲好似冇攔到喎，咁啊，我話幫佢托翻上去馬路，托翻馬路咧，咁啊進前咧就試下架車，原來響，原來咧就冇乜損壞，仲可以踩得翻。你話奇唔奇？係嘛？咁嗰啲農民啊，同佢講，佢話你啊真係好彩啦，前日一個女仔就係喺呢度，咁就冇咗啦，好後生㗎咋。咁你係竟然係冇事嘅咁，佢話我啊都係好在有扎草咋咁啊，望下，咦草邊度啊？光秃秃嘅懸崖壁，邊是有草咧？就係嗰時，佢竟然有一扎草俾佢揦住咗，等佢上翻嚟。呢啲咧就係佢觀音菩薩得到不可思議，免咗佢呢種危難啊！咁你話由觀音呢一家人佢自己本人嘅遭遇。佢個經歷就係得到菩薩嗰種慈悲嘅救難。咁你話我哋菩薩對我哋有冇所求啊？冇，一啲求都冇。但係如果我哋有難，我哋肯相信，我哋唔需要付出一物錢，係咪？唔需要付出斗領，但我哋得到嘅著數、得到嘅好處係講唔了。咁點解我哋會唔肯信呢？嗱，呢啲咧，亦都係講我哋個福緣，同埋講我哋個善根。我哋有冇善根？如果冇善根嘅人啊，聽咗觀音菩薩一樣係聽唔到啊！你喺佢耳邊度吟啊，講俾佢聽啊，佢一樣係聽唔到嘅，仲要反對你，話你迷信。嗱，呢一啲咧，我哋亦都唔可以勉強，因為佢嘅因緣未成熟，我哋唔可以勉強一個人啫。咁啊！但系呢啲人咧，菩萨会唔会唔够咧？会唔会歧视佢咧？绝对唔会嘅。即使你未信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你仲系迷紧啊，就系、是、你嘅思想未转变，唔等于你唔得救，等于你唔可以有呢个善根，只不过系迟早嘅问题嘅啫。咁啊，观音菩萨咧就几时喺度等住救每一个世人嘅，就系、是、问题我哋肯唔肯？发出呢种信心去求呢个观音菩萨，同埋信仰呢个观音菩萨嘅，就系、是、睇我哋嘅啫。诸佛菩萨咧，几时都企喺度，几时都等紧我哋嘅。佢哋随手接引，分分钟喺度等待我哋嘅。